正地藏经利益存亡品的要语作结。大辩长者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：大士，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，小大眷属未修功德，乃至设斋造众善因，念佛吃素持戒供养三宝等等，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生死佛。地藏答言：长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又曰：无常大鬼，不期而到，明明有神，未知罪福，七七日内如痴如聋，或在蛛丝辩论业果，审定之后，具业受生，未测之间，千万愁苦，何况堕于诸恶趣等。是命中人未得受生，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，过世七七四十九日后，随业受报。若是最亲常人，动经千百岁中，常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三种恶道里头受苦，无解脱日， 若是吾无间的重罪，堕大地狱，千劫万劫，每一大劫和人间年数13亿4400万年，永受众苦。又曰：若能更为生死之后7日内广造众善，念佛、吃素、持戒、供养三宝等等，能使世诸众生永离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圣妙乐，现在眷属，利益无量。